有佛的光明，黑暗中你有你受苦，我有我受苦，你唔知道我系边个，我又唔知道你系哪个，大家嚟受苦，有佛个光。 方面哦，大家就見到面。所以佛佛嘅光啊，叫心地光，心地光明啊，比呢個日月光明照射一百一千倍啊，即係由千日光光明啊，一切眾生自帶光明啊，三世六道嘅煩惱將自己嘅光明就帶咗。賣咗咯，嗰陣時就冇光明啦，冇光明有咩啊？有煩惱，嗰陣時就有煩惱，貪愛塵境啊，光明借賣咗啦，啲煩惱就嚟啦，光明就變嚟煩惱，哦，貪愛呢個六塵境，色性向未觸發，貪愛呢個六塵之境，貪愛六塵之境呢，我哋愛意。攀岩，这个岩就攀岩，攀岩这个色性向未触，攀岩咯，咁样咯，攀岩咯，咁样就作业啦，内有外就攀岩，内就有起白作业，作业求这个色，吹这个性，闻那个香，尝那个味，留恋这个触。分別呢個化，嗰陣時咧就起畫作業，外言內有起畫作業，起畫作業咧由業就受報。嗰陣時你作咩業咧，佢就受咩報啊？作業受報啦，受報啲時候咧，受業嘅損損，受報啲時候又起畫作業，佢又受報，三四輪迴都沒有了期，八卦正文動曬找氣啊！師父而已，從東邊走到西邊，西邊走到東邊，望下個老豆，師父而已。呢個就教授虛詞，教授呢個生死六道輪迴嗰個虛詞，三個虛詞。邊龍蝦西邊，從三來起啊，三死六來都無可了期啦。可能時咧，自己不能自拔啦，就變狼啦，嗰陣時麻煩佛嘅，麻煩曬先啊，從三來起，種種嘅苦考，天靈沉寂啊，你花蓮花正咧，呢個放蓮粉啊，以時曬先，從三來安詳而起，放捨離不。知佛智慧的甚深無量，其智慧茫難解難入，一切聖文的智佛所不能知，所以者何不談親近無量智佛，真行智佛無量的道法，勇猛精尊文清苦文，成就甚深的未談有法，隨意所知以最能解，又有嗰篇文。大尊啊，方法法經是從三愛而起呢，從三愛而起啊，咁咪啦，苦考陀心啊，天靈沉寂啊，你哋沉即係沉識呢個攀岩啊，莫聽外詞求啊。莫聽外求。这个心要识求修行无他，你要将你这个心识求去，无论只一念心咩，这个识到底啦，开阵时就识心法方言，解呢个无为法，解无为法咧，你以佛无义无别，无为都无别啊，以佛都无义，故问爱佛之心。莫向外求，悉向法可言，解無為法咧，以法無義啊！呢個名為開佛之見，故問開佛之見。亦知一切人啊，以自心中常開佛之之見啦。六祖話：話我咧也是見一切人啊，在自己呢個心中咧，時時都有開佛之見，念念都有開，來一念開。这个常就当念念咁样拜，念念都有开佛嘅之见。世人心邪，啲世人咧，佢唔系念念开佛之见啊，心邪，这个心就歪咗啦，唔得正当，甚至歪咗咯，佢烦恼嚟，而 賣到最啊，嗰、那個兒子啊賣物啊，咁樣就做嘴。太陽呢個心邪，佢嗰個心啊放得唔正當。誒、哎，嗰、那個心放得唔正當就孭咗，孭咗啊就嗰啲煩惱就嚟，煩惱嚟啊，隨煩惱就做嘴，做嘴啊就受慘死啦。考善甚惡。咁啊，世人咧咁啊，不嚟欠你啊！你啊，你莫向外求啊，積分十分錢啊，你個心唔講嘢，考住快快，我向到，但係個心咩後又唔快，受到考啊，你樣樣都考，心咩後咧都話咪欠你個惡念，考善啊甚惡，陽奉咧就引為陽啊奉你，引咩後都唔。都違規啦，所以呢個就考善甚惡啊！甚至惡咩咧？貪嗔啊，貪愛個煩惱又生起嚟，嗔你個煩惱又生起嚟，得都得現都難嘅煩惱又生起嚟啊！淺靈淺曲啊，淺曲呢個聰明叫做淺靈，有啲人啊。聰明得不正當啊！呢個就淺靈啊，淺靈啫，聰明阻咗落。呢個淺曲啲聰明，呢個就淺靈。我慢功高，侵人都害物，侵損人就傷害物。咁樣咧，你嗰啲咩自見咧？呢個害眾生嘅自見咧。你我慢我愛慢啊！呢、這個大戒律就亂啦，係咪啊？你侵人，我又侵人，呢、這個大戒又亂啦。你千曲，我千曲，呢、這個大戒就有是非啦。你得到我得到，呢、這個大戒就有人我。你喊親，我喊親，呢、這個大戒就有爆炸。所以咧，就明明害眾生嗰個自見。一旦正心都常開常生智慧一貫照自心，自惡行善是自開不是自見，開不自見唔難咧。不一旦正心，你呢個心就放得正正當當，你坐都坐得正當，你行都行得正當，你講話又正當，食飯又正當，睡眠又正當，一舉一動嘅你都合俾佢，自己有嗰個心正啊。一能心正，你個心放得就正正當當。心得正而不壞。心得正咯，呢、這個智慧就生啊，念念都生智慧啊。呢、這個智慧從心而生，呢、這個智慧咧不離自心，即貫照自心啦、啊。心生智慧嘅智慧就貫照自心，從心生智慧，呢、這個智慧一定唔會離開嗰個心性。好似日光光明，光明唔會離開嗰個人。一個心一壞，佢就生呢個煩惱。煩惱就離開心啊！煩惱向外持求啊，唔理嗰個心啊，心壞就生煩惱，煩惱一生啊，就唔理嗰個心啦、啊。探呢個色性向未足，向外嚟持求。所以呢個煩惱同呢個煩惱一定離開心，煩惱嘢是從心生。心埋就生煩惱，煩惱離開嗰個心，佢就向外嚟攀緣。但係智慧就從心生啦，智慧就不離自心啦。所以呢個地方咧，即係留意啊。所以禪宗一法就講有份有止嘅，唔好話呢個份就離開呢個止，一個份離開呢個止喺哪裡？哪裡還有止？變到無止自份咯。禅宗一法就講分神啊，神未曾離開呢個分啊，一個離開呢個分啊，呢個神咧無分之神啊，係咪啊？從心生呢個生呢個聰明，聰明離開呢個心咧，呢個聰明啊就變咗作業嗰個煩惱。所以咧，一能正心就常生智慧啊，觀照自心。呢個智慧從心生啊，唔離開嗰個心。呢、這個智慧還是觀照自心，不是觀照喔、這個色性是未速的，不是觀照這個才色平色碎的。 離開那個心，攀緣這個才是成績罪，這叫做妄想。智慧從心生，不離自心，觀照自心，所以智慧和妄想與衷不同。妄想是從心生，但你要離開那個心，攀緣那個才是成績罪。智慧從心生，不離自心，他不攀緣，這個才是成績罪，他觀照自心。一難正心，常生智慧，觀照自心，知惡行善，觀照自己的心，甚至行無私之地來有讚美，棄惡馬上知你的惡，甚至行有良心，行善馬上行善，所以觀照自己的心，有惡就知惡，有善就行善，隨順那個心去行善，是不是？這個心有惡就止惡，有惡能止，有善能行，止一切惡，行一切善，這是我們的心的本來面目。心之後一定要止惡，一定要行善，你就明明修行啊。我們無始劫以來那個心那個惡，我們止了它。我們無始劫以來那個心的善呢，我們要奉行。所以八貝翼聽到這個鳥巢禅師，什麼叫做自惡莫作，忠善奉行，但最初是天色會講的八十種種行不得。我是八貝翼的太守，就有頭髮的，你能夠用智慧來觀照自心，止一切惡，受一切善，惡盡善矣，惡盡善矣，你咪出生死，你咪悟道，你咪成佛咯。所以事智開佛之見，有惡不能止咧，就可以眾生之見；有善不能行咧，就可以眾生之見。以智慧嚟觀照自己嘅心，能止一切惡，能行一切善，惡盡善現。講就叫做加十，所以事智開佛之見。只需念念開佛之見咧，嗱，加方呢個念念啊，我哋人嗰個心啊，一念去就一念來啦，留意自己嘅念啊，過去念不可得，未來個念咪留意，偷唔硬佢，有個善念咧保存，惡念就除咗佢，留意自己嘅念啊，只需念念開佛之見，勿開中散嘅之見啊。開佛之見咧，就止惡受善咯；開眾生之見咧，就探親千曲疾忌我慢咯。勿開眾生之見，開佛之見即是出發。開佛之見咧，斷惑正根，解我無為法，呢個咪出大間法咯。開眾生之見咧，煩惱作業入生死，呢個咪曬眼嘅曬眼法啦，即係開眾生嘅智見，一定起默作業，生死輪迴，呢個就曬眼。一個開佛智見咧，斷惑正根，解無為法，呢個咪出曬啦。以日散流流吉變，以為功過者何以忘貌愛美咧？六祖，你啊，流流吉變，變咗十年。念三念佛經啊，以為一人功課，你都未曾識會開佛嘅知見，何以呢個忘貌愛美？忘貌嘅印度嗰個貌，佢係美化好靚，佢就愛著嘅美化咧，而碎念俾人作咗，會俾人殺到。所以你個命咧，牢牢執念念三念佛。以為功課你不帶字何以這個忘貌愛美呢？但眾竟然不帶字，他又忘貌愛那個美，自己就借了自己的眼睛嘛，那何以忘貌愛美？答曰：若然犯得大意，不勞眾卿也。不得啦，若果以你咁樣講喎，只有拜見眾意啊，就算啦，何必咁辛苦嚟眾卿呢？是敬有何方，彼仗意念。都話 經有咩課，經下佛跡嘅，瞓分冇課，唔會正。你念經皆義嘅嘛？你念經啲頭唔是有皆義嘛？啊，念經唔會正礙你皆義嘅嘛？啊，你就唔念，啊念經啊唔會正礙你皆義。念正念到一念上應一知個字就解啦，所以念正咧唔會障礙你解義，經有何破起障你解義也？只為埋誤在人損益嘅遊戲，你心埋仲正就不解義，解人你心埋啊！啊，唔犯嗰部經啊，你埋起嚟仲正就唔解義，嗯。你個心誤仲勁咪拜義啊！你個心誤咧，你仲勁，從此就拜呢個義啊！所以咧，解義不解義啊，就在你呢個人埋誤啫嘛，係咪啊？你誤仲勁係解誤，你埋仲勁係不解誤，只為埋誤不在人，損益就由己喎。你解。解義咧，以不受行，你就不解義啫。你不解義都不知道解義受行咧，你就自己喺度得無量嗰個利益，所以損益就由己，係嘛？解義受行得益，不解義咧就得無量嘅功德就有損，損益就由己。考中心行即是準經啊，考中經文。心解而行，你就轉嗰部經，嗰部經就轉咗入你個心啦。考中心不行，即是被經轉；考中經文，心不解而行，你就被呢個經轉咗你啦。即是被經轉，聽大悦，心埋八化轉，心悟轉八化，啲心係埋。念經就不解誤，八卦轉中轉，俾境嚟轉你咯。心誤，中境咧就解誤，你就轉八卦，入面八零八境，通通轉咗入你個心啊。所以咧，呢個轉字嘅臨字，咩叫轉啊？念佛轉啊，就心咧又轉咧。唔係就打考轉嘅，譬如我哋念阿彌陀佛，心咧又念，心咧又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就心中，將心咧煩惱通通轉曬出嚟，將心咧又業障又轉得個乾乾淨淨，將心咧又嗰名人我是非又轉得個空殺，呢個名為轉啊，念佛咧就轉翻嚟，就心咧又轉，有呢個佛號就心咧又轉轉轉，咁樣嚟轉。啊！你心之後一念佛咯，咁樣轉冇智慧就變得有智慧，呢、這個智慧就轉出嚟；冇福就變得有福，係嘛？呢、這個福就轉出嚟嘅啦。所以咧，念阿彌陀佛咧叫做轉法輪嘅，將自己嘅煩惱去轉，將自己業障去轉，將自己嘅係嘛苦又轉咗佢，嗰啲智慧又嚟，福報又嚟，光明又嚟，清淨又嚟。功德有力，呢、這個就叫心流轉噶嘛。咁啊仲見咩嘢局如是？你考中呢個心唔中，邊能夠會意啊？考中心就中，因自己個埋一轉，轉咗呢個埋法，正中嘅意義咧就現出嚟。即係轉埋就成悟啊，轉呢個埋咧就變成悟噶嘛。轉呢個不懂就變成都懂噶嘛。初初唔懂，三啲後念念念一啲念咧，佢就唔懂都變咗懂。轉呢、這個不明就為明，轉呢個不懂就為懂，呢、這個就成為轉法化啦嘛。所以仲勁咧，一定要考中就心靈，考中經文，心就思維其意，不懂不考就會懂咯。呢、這個就名為心悟就轉法化。你考一秒鐘，心都又唔思維，中得幾多就算中啦。心都又唔思維你就中一千步都唔懂佢嗰個意，咁樣你就被八化轉啦。個心啊，八化轉。 哋未返去正以前呢，帶著嗰副正物啊，行來行去，行來行去，就係轉㗎喇嘛。啊，有時行得一個鐘頭，啊，這個道理又明白啦。有時行得一個鐘頭，又明白多少啦。咁樣咪一尾咁樣嚟轉你啦，係嘛？惡人一轉過嚟就算人，只怕佢唔轉，係嘛？邪人一轉過嚟嘅就變成正人，小人一轉過嚟就變成分子，凡夫一轉過嚟嘅，佢就係一個聖人㗎嘛。所以我哋一定要轉啊！啊，我哋自己識轉啊，當然自己轉。如果自己不轉，就叫那部經來幫我們轉，叫阿彌陀佛的名號來幫我們轉，這個轉字我們要清楚明白，是不是？李二八成龍他都是轉的嘛，如果他不轉就變成李二，啊，他一轉過來就變成龍，李二就轉來龍的嘛，凡夫就轉來佛的嘛，賣就轉來悟，一定要轉。即修行方面咧，有個唔轉咧就冇進步。仲驚救不明，意義就不求家啦。六祖話：伯伯啊，你仲驚做乜三業道？你都未成佳兒，你同呢個兒啊，等於求家一樣，唔願意見面。求家就加個唔願意見面咧，啊，當對面都不相識啊，即意義不求家。無念念即正，有念則念成邪。六祖教呢個方法就念經。無念念即正啊！咩叫無念？身後一個念都冇，清清淨淨。嗰陣時呢個無念嗰個心，時常啊保持。從呢個無念呢個清淨，使咩念念得嚟？呢個就唔係正嘢。唔論你念經也好，你硬咧從呢個無念等嗰啲一念念出嚟咧，呢個正念。念佛也是可，啊，從呢個無念等嗰啲一念出嚟咧，嗰個佛號念得正正確確。念嚟念走咧也是可，你從呢個無念等之後念出嚟咧，句句都分明。啊，布施咧也是可，你從呢個無念等之後啊，突然間啊，我有布施嘅功德，呢個就正念。無念就念即正啊，有念就念成邪。咩叫有念？打妄想，打妄想就念經啊，念錯曬。呢個有念就念成邪啊，有得念啊，啊有得貪念啊，貪食嗰個念，貪睡嗰個念，之後念佛，念得見念咩就糊塗咗啦。佢有念嚟念啊，念成邪係咪？哦，有得個念。有得呢、有得呢個戒教念，有得呢個打旨意嘅念，都布施嘅，都布施唔好嘅。佢有呢個旨意嚟布施啊，只能有得呢個旨意，有得呢個戒道，有得呢個戒械心，再嚟布施，佢布終係布唔好嘅。佢哋有念而念，而念布施啊，佢唔係從呢個清淨心咧，無念而念嚟布施啊。是有念而念的布施，他布施的时候是从有念而念的，他有个机械心的，今天布施他是布施啊，但是他是有念而念的布施呢，他是有个旨意的，有个思想复读的，所以有念而念做什么都是属于以前的，因此六祖下次嗰兩句啊，的確係明我哋個座右銘啊。唔論做咩嘢都好，就是貪錢都好，心底又正正正正，呢個話頭一嗌出嚟就貪。呢個心底後啊，有念啊，念出八道啊，個話頭嗌出嚟咯，嗌唔起嘅，貪唔清楚嘛。呢個就有念而念啊，有念而念做咩嘢都係邪嘅，無念而念做咩嘢都係正噶嘛。如果布施無念而念咧，就的確真布施。啊，如果布施有念而念咧，啊，見到佢報啊，我又報啊。啊，佢報幾多啊？報100蚊，我報500蚊。哦，咁樣佢就多佢咯。誰不知佢嗰個布施咧，係賺埋一布施， 人家一霸佢又冇五百，人家一霸同呢個清淨心之後呼出嚟噶嘛，太揾個錢嘛，係咪代之後$100換$100咧？啊！你又見得人家報啦，咪自己唔執事啊！你哋有念而念又報，你又報出$500，我又俾佢墮的，呢下唔得咧。所以咧，逢念而念就正嚟正嘅，乜嘢係正？有念而念就變得邪噶啦。有無佢不戒，邪如白鴿邪。從呢個有念咧滅咗佢，就變得逢念。無念一滅咗佢咧，大把牛仔都滅出嚟。所以我哋唔好自在呢個無念咯。啊，凡夫就自在有念，啊有念滅咗到無念。啊，莫非無心便是道，無心正達一禅嘅關嘅。呢個無念啊，雖然啊，哦，無念而念係正念，但係個無念咧，你話一個無念咧？有咗呢個無念咧，就解同犯咯。啊，你將呢個無念咧包括佢。啊，有念咧識就無念，無念咧又滅，可能是無念嘅空咯。大伯牛要現出嚟啊！所以六祖話：有無佢不戒啊，邪正兩忘哦，邪二白牛邪。呢個大伯牛邪咧，你就坐咗大伯牛邪，就波達以內又坐大伯牛邪。識咗波達以外又坐大白牛車，由於四方極之道場又坐大白牛車，即嚟成佛又坐大白牛車，成得佛之不道眾生之後係坐呢個大白牛車，所以有無佢不戒嘅長二白牛車嘛。所以六祖咧教呢個法達咧啊，從呢個八卦鏡，從無念而念啊，即不可有念而念啊。翻到咧這個有念就滅了，無念亦空，無念也空嘛，有念無念都兩空啊。大白牛就現出來，長於白牛車，你就轉白化了。白化白文界不覺地不其實啊，不覺流血言下大誤，言下呢就誤了啦。誤在哪個地方呢？就是在這個啊，從有念識了就無念以前，無念都控埋咯，係咪啊？有念無念都控咯，呢個大白牛車就露出嚟，那言下大誤。而高士亦不但從識以來，得你曾轉八法，地八法轉也。佢悟咗之後咧，就知道過去啲錯啦。未悟以前都唔知道，啊悟呢之後就知道啦。我發達從昔日啦，我仲正做咗三遍步，即係仲正文，我都未曾解正義，所以我哋八法正處未曾轉八法。再睇二經文，自大菩薩乃自大聲聞乃至菩薩。大鎮師共度量不難七佛之心，令凡夫但悟自心，便明佛之之堅，自比上根都未免而堂。你再看啊，佛經有當自大的聖文啊，是不是他自滿曬單帶人者離不鎮師共度量不難七佛之堂，正知我十方戒不捨離不突然以大智，亦我十方戒真是功德量都不能測實之喎。又講有不退轉菩薩，其數而行沙，係咪啊？真是功德量亦不能知喎。聖聞菩薩都唔能夠測實的智，啊，戒真是功德量，真是。好多聖文近士，行何沙都菩薩嚟近士，都度量，度量嘅測，都不能測實智。心令凡夫但悟自心，見明佛了。但你六祖叫我哋凡夫悟咗自己嘅心啦，自己嘅心咧清淨光明，就係佛智佛見。哦，自比上根啦，今日我哋咪超過呢個聖文。超過呢個菩薩啊，未免咧 人与这三同呢？反复那些人跟嘛，哎，当然了，我们这几地的三乐的，先来发起发起呢，那求佛心满菩萨，我们不相跟，明明呢，都是人与三同，要听清三车人六七车一百牛车以后可以进呢，八还要问，今天我帮你人家六车牛车五百牛车进来。燕和尚都再次开始，燕和尚自己人再次开始。是建议都分明，以至盲观。建议讲得好分明，系你自己埋正嘅盖耳。知三圣人不能七分二者，万就度唔了嘢。圣文言讲菩萨三圣人，之所以不能七呢个佛子，七子佛嘅子。慢就度量嘅，度到七度，量思量，思量就大六色，分别思量，七度大度大七色，啊，咁样嚟七度，慢就大七色七度大六色嘅思量嘅，要依阵思共吹啊，天下远远啊，要。真是共吹，所有全世界咁嘅聖文，全世界咁菩薩，大家嚟真是共吹，日至日矣，起心不快，動念就即錯咯。你起心咪八千里咩？動念咩？對面就不相見啦。咪天界遙遠，不改未凡夫之。不未佛知啊！佛講呢個佛知佛見啊，對凡夫講啊，唔係對佛講啊！啊，當凡夫有佛知佛見啊，唔係對佛嚟講話佛有佛知佛見啊！此理若不肯信，凡夫有佛知佛見，這個道理你唔肯嚟相信啊！從他對敵，前不以坐一大白鴿，凡夫係有嗰個佛知佛見啊！他法經咪有五千個對子，啲偷啲偷嚟，分埋贊相慢，有菩薩就我慢，有菩薩就不信，而是指人等，其數就有五千，不自見幾個，以戒就有協鬧，故識其下次，自小至已出，始終都無自厭，啊，誰有自真佛呢？所以五千人的推薦他發現的時候呢當面品蔡尊就有講過、哦、五千個人呢不聽的蔡尊你講這個一成、啊、講凡夫有佛知佛見我們不相信呢我們不聽、哦、五千人都不聽過從他推薦五千推薦五千個人推薦、哦、自不自作一大白牛、哦、他們推薦就走了你走啲神仙咪走，坐呢個大白牛走喎、哦。佢哋唔相信自己有佛智佛見，殊不知佢退席啲時候咯，坐呢個大白牛車咁樣嚟走喎，殊不知坐一大白牛車。退席啲人坐大白牛車車咧，一個唔退席啲人咧，佢、哦、又坐大白牛車哦，出呢個三界火集。三於門外都問三姐，啊跑到門外咧問呢個井姐嚟攞三姐，佢哋坐咗呢個大白牛車出三界波集，亦具呢個佛智佛見。佢出三界波集咧由邊人出啊？唔係坐呢個人碌牛車出嚟，啊敬恭持咒站出波集啊！呢個井姐用方便嚟氹佢咧，佢就敬恭持咒站出波集。敬恭持咒啊！呢、这個咪信手有力，信手有力嘅就係、是、而來呢個十力四無所畏呢個咪大白牛。坐呢個大白牛車出波集，但以門外向呢個井姐嚟覓呢個三車。兩種人咧都有嗰個佛智佛見，啊五錢去食佢唔相信，亦有佛智佛見。三成人出咗呢個火集咧，啊，乜三車耶，坐呢個大白牛車出火集，嗱、啊，但願門外都乜三車，時不時坐出大白牛車， 方敬文明向以到唯一唯一不成，知道一不成，除了一不成以外，冇其二嘅成，无有二成。一二一成文明各二，一三一成文明各三，二三冇成文明各三个三，唯有一不成。乃至无须方便种种因缘，譬如言辞是八大的一不成苦。乃至如来出现世间，用无数个方便种种因缘，譬如言辞为众生演说是八，是八大的一不成苦。时至众生从佛闻法，究竟解得一切种子，咪又一不成。无数个方便种种因缘都是先嘅一不成嘅，是八大的一不成。乃至人欠成都一不成的，一人三念三，一不三念道，一清南无佛，大意成佛道，默会修，默大行，以此供养佛，而是二人三，渐渐即共三，大意成佛道，人欠成都一不成的。所以呢，乃至无数方便啊，是不大利一不成苦，依何不醒散却的是假，未識時故。六祖啊，對呢個法實講，即何以唔醒嘅呢？三車是假嘅，佢想出三死，二來好啦，你出科集，我咪俾佢三死人哋出，啊，我咪只知道出科集，出得科集咯，佢咪邊個做過出科集咧？用呢個假嘅三車嚟做嘅做。人的牛加的三隻就做了出方法，是未識時故，未識他們有出三隻的，三隻是假的嘛，聖文人出三隻，未這個羊隻，蓮國人出三隻，是未這個鹿隻，菩薩出三隻，是未這個牛隻，三成人出了三隻，哦，剛有一個人都咬三隻都是假的，假的能夠做出三隻，用這個假的做出三隻，三隻自家未識時到出三隻而故，一成之身即未禁時故，出了這個波薩，是不是三隻呢？沒有，只有一不成，一不成啊，做你成佛的，由於四方直至道場，呢個係實嘅嘛，一成事實就未今時故，未出三界就有三成，道理成佛啦。出咗三界啦，就只有一不成，道理成佛。一不成就未今時故，只靠以去打避實，避實之後就實現無明。他發現啊，依靠你去三成，而家你未出三界咧，就講三成做你出三界，出咗三界啊，就冇三成，三成人家。依靠你去三成，而家佢一成之實咧，直至到長啊，未實之後即一無明，係咪？佢一成之實咯，得咗一成之實。一個無家咪以無實，哦，嗰、那個實嗰個形咧亦冇喎，應以所有真財真俗義咯。嗰陣時啊，無量更多就不求自得，咁都咪就自己所有啊，由以受用啊，由自己嚟受用咯。